好啦，第三節嗱就我睇呢個北韓嘅問題嘅時候咧，我好強調一樣嘢嘅，就係、是、咧，你雖然做咗輕彈出嚟，但輕彈唔食得嘅，嚇你即係可以空到人，跟住你要面對一個問題啦。而家就係九月啦，咁跟住落嚟咧就是冬天嚟噶啦，咁就照計咧個收成咧就已經嚇、啊，即係而家做好曬噶啦。咁如果唔夠食嘅話咧，就要買糧食啦。咁另外一樣嘢就是能源啦，譬如話啲煤啊，成啊咁樣係嘛？如果唔係冇電都冬天都大鑊噶嘛。咁做咗輕彈出嚟，所以大即係好多資源去咗呢個軍事嘅部署嗰度。咁剩得落嚟可唔可以填飽呢個國民嘅肚咧？呢、這個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咁所以我即係呢個金將軍射完之後咧，佢亦都要好現實地去面對剩低落嚟嘅經濟封鎖的問題。 所以啲人咪講嗰個笑話，就係話呢個人八十後係全世界最孤獨嘅少年。 阿沈旭輝講啊嘛，即係話得佢好，即係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去 借鑑嘅一個。係 啊，老豆死咗，但係大佬又唔妥佢， 喺佢笑容 係嘛？咁仍然咁豐，即係咁可以正能量地去面對咁多困難咁樣係咪啊？咁咧就面對呢個問題咧，其實最近咧就有一個講法嘅。咁我就覺得咧可以重點就係呢一節講講呢個問題。就係咧，而家開始好多西方傳媒就話咧，北韓喺度 long 緊 Bitcoin， 即係儲緊 Bitcoin。 Bitcoin 應該大家都應該知咩嚟啫。 唔係最近跌咗，因為中國好似係唔係好似啦，直情係即係開始去對呢啲 虛擬貨幣 咧進行一啲管制嘅。咁香港都開始即係好似都有噶啦嚇，即係我意思有意思就話即係喺中國嗰邊嘅影響之下咧嚇。咁嗱，佢呢度就拉埋中國講嘅，咁但係中國不外時，即係啱先講啦。但係咧，呢、這個 CNBC 有話咧，就係而家呢個 Bitcoin 嘅 mining 啊，即係去喺呢個 Bitcoin 度去揾呢啲錢嘅，其實就係北韓咧佢哋去生產外匯嘅一個方法嚟嘅。咁呢個睇法咧，其實我就唔係淨喺今日講嘅。即係我記得唔喺呢度，我應該喺神秘之 人 先講嘅，就係如果你要打擊呢個美國嘅貨幣嘅主導地位，又或者你同佢有咩唔妥嘅時候咧，要喺個金融上邊要有少少一啲抵抗咧，其實 Bitcoin 係一個比較可行嘅渠道嚟嘅，因為佢 trace 唔到你嗰個 來源啊、IP 嗰啲嘢可以講， 咁所以咧。即係喺北韓而家面對呢個情況嘅話咧，佢走去 long Bitcoin 或者即係走去發掘更多 Bitcoin 嘅話咧，我相信係一個相當之合理嘅推測嚟嘅嚇。當然，如果你以北韓嗰個情封閉嘅情況，你好難真係去估到佢入邊個譬如個經濟狀況點，啲人又夠唔夠食啊？啲人可唔可以喺冬天度抵冷？就算佢冷，佢可唔可以透過佢對金將軍同埋 主體思想 可以？ 中冬至， 或者佢聽多李春基幾次嘅新聞報道，佢可以 哇，佢真係好正喎！呢、這個真係 值得係 哇，嗰個用氣嗰、那個 係啊， 真係氣聚丹田就係、是、啊，點中冬至你啊？呢個哇，佢真係見到話，唉唔得，我都學唔到呢啲。如果係咁樣做節目，好大鑊喎。 咁咧就佢而家呢個處理嘅方法咧，就相信係其中一個咧，佢哋去面即係、就是、去突破美國嘅封鎖嘅一個方法嚟嘅。因為 Bitcoin 佢買咗之後咧，都理論上都唔會 trace 到佢嗰個流動啊，係咪？ 咁同埋咧 keep 住啊嘛，等佢升啊嘛，咪係咯。 最近就跌咗嘅，但係咧，如果你話北韓或者中國都一齊炒咧，咁就梗係長遠梗係睇升啦，係咪？咁我成日都講話 Bitcoin 係一個同埋阿 HK 喺度上嚟去推，即係講過嗰只虛擬貨幣都值得大家 以太幣 值得大家留意嘅。咁我哋而家唔能夠確認咧呢個消息真定假嘅，因為可能呢個消息係班美國嘅傳媒作出嚟嘅啫。咁但係佢作出嚟都後面就可能有個原因，就係咧，如果你睇呢排即係佢哋呢個報道，同埋加上咧近日美國人好多去即係一啲所謂專家去講呢個 Bitcoin 嘅問題咧，你覺得就美國喺呢個朝鮮半島嘅問題之餘，其實都要即係用力埋打擊埋呢個 Bitcoin。因為其中一個就係以前喺花旗做呢個 CEO 嘅呢個 Jeremy Diamond 咧，佢就講過 Bitcoin 其實係一個騙局嚟嘅。咁 Bitcoin 係咪騙局咧？其實熟悉呢個 IT 嘅人咧就有自己嘅睇法嚟嘅。 我只不過去評論的時候，我就講了俾大家聽。前早講唔早唔講，就要喺而家呢個招先局勢咁緊張嘅時候，去大家去講呢樣嘢嘅時候咧，其實你就可以將兩樣嘢去 associate 去掛鈎，即係換言之，呢個招先局勢嘅緊張，佢有可能令到 Bitcoin 嘅價值上升，係嘛？後邊嗰個推理就係呢啲咁嘅獨裁嘅政府，佢面對呢個世界嘅包括聯合國嘅即係決議，要經濟嘅封鎖嘅時候咧，或者即係制裁嘅時候咧，佢必定要用一啲咁嘅方法咧去進行突破。 因為佢主要申 請，而且應該係唔止 Bitcoin 嘅，係所有呢啲相關嘅虛擬貨幣都有，應該即係佢哋有條有咁嘅動力咧去。即係入邊去運用佢哋， 或者係用啲在海外嘅朝鮮人嘅一啲即係渠道啦。例如你即係好簡單，日本其實有好多啲朝鮮人係比較忠於北面唔係南面噶嘛。咁運用佢哋喺即係喺日本開餐廳或者好多唔同嘅啲渠道去獲取外匯咯。 唔係咁獲取啲外匯都唔係咁簡單㗎。唔好似頭先你講啊，譬如我哋有啲外勞走咗去呢、這個沙特阿拉伯或者邊度去，因為嗰啲錢 trace 到嘛，即係你睇到佢個 可能就係之間再轉， 佢再轉，因為但係你個佬如果佢而家要佢喐，你佢都睇到嘛。但係 Bitcoin 呢類又睇唔到嘛，或者即係以太幣啲更加即係所謂 sophisticated 啦。咁所以佢用呢個係一個相當之合理嘅推算嚟咯。咁你話如果美國佬重對唔對得冧 Bitcoin 咧？咁我話俾你聽，一定對唔冧 Bitcoin。因为他自己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运作的条件在这里。 只是无形啊。 无形啊。现在中国表面上即是去要控制这些虚拟货币。但你说他会不会储回 Bitcoin 即是以应不时之需呢，我觉得又是有这样的需要。是不是问题就只不过是问呢 ,Bitcoin 就即是当然是大家国际货币，但是马云啊、马化腾嗰啲发出嗰啲虚拟货币咧，咁就共产党一定要管嘅。 嗰啲咩外星人，即系马云币啊， 马云币啦， 咩企鹅币啊，咩假钱啊， 唔系、其实已经有噶啦，其实已经有噶啦。 有，我以前喺中国读书都用过， 系咩？ 嗰啲系即系你嗱咁样嗱，我例如我俾今次叫 Uber 啦，叫的士啦，咁咧。好啦，例如我$15嘅，咁如果我平時有用開佢個 serve， 即係佢呢個咩系統消費咧，咁佢就會咧喺入邊咧有啲幣可以抵消翻嗰啲錢。 係啊，咁實際上已經係電子貨幣嚟噶嘛。咁、你又話一個咁嘅即係 cash flow 咁強嘅機構，佢真係唔發呢個電子貨幣，即係揾自己，即係太 料咯，即系挂到口边嘅肥肉唔食咯。 系啊，所以一定个动力好强嘅，佢亦都有条件做呢样嘢。不过而家问题咧就系佢处于一个共产党喺你头顶嘅一个咁嘅架构， 你冇得逾越佢 啊嘛，先至暂时忍住手先啫，系嘛。咁嗱，即系外国嘅报章嘅标题咧，我哋觉得好值得呢、這个即系大家咧。看一看跟住去預測呢個 Bitcoin 嗰個趨勢啦。咁 CNN 呢度三日前就話咧，北韓咧就已經係 好型喎呢張相， 係啊，好犀利，去儲呢個 Bitcoin 咧，就我嚟作為一個戰爭嘅呢、這個即係財富啊 ，war chest 啊。咁另外咧就其他嘅新聞都有講嘅，就話咧嗱呢個 Forbes 講啦，呢、這個三日前嘅報即係佢哋嘅睇法啦，就係話咧。呢、這、一個嘅朝鮮國多嘅局面咧，即係對北韓嘅制裁啦，有可能咧，即係去增加對 Bitcoin 嘅需求。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根據呢個咁嘅睇法嘅時候咧，其實 Bitcoin 咧就應該反而到其行之咧，就係佢更加有一個升值嘅潛力咯。咁大家留意之餘咧，就唔好局限喺 Bitcoin 啦。 其他虛擬貨幣， 因為你即係不斷再去即係睇多 Bitcoin 啦。第一個我覺得仲頂癮嘅咩咧，就係而家呢段啦。咁咧就係咧呢個北韓嘅 Hacker 就咧去留意緊啊呢個 Bitcoin 嘅交換啊， 即係換言之，佢咧就喺 Bitcoin 入邊咧，即係想偷多啲錢啊！因為試過偷過嘅啊 ，Bitcoin 嘅荷包。 其實呢啲有近期有啲即係嗱，我咁講啦，比較偏啲遊戲商咧，佢係出嗰啲預測，就係未來啲 hacker 咧，係嗰啲對啲虛擬貨幣嘅盜竊，有個叫 Watchdogs 一隻 game。咁就係話咧，啲人用啲手機就可以 hack 落其他人啲所有嘢度。咁其實而家趨勢都開始有呢啲，就係啲 hacker 喺屋企開部電腦，佢又知道出面好多嘢，甚至乎係 hack 落你個系統之後，透過啲 camera 好多嘢去攞曬你所有啲嘢。咁所以你偷呢啲， 因 為好正常。 對上一次喺度跟住有，亦都有講，我哋都提過啦，就是、Sony 嗰鋪嘛。 係啊 ，Sony 嗰好出名 嘅。係啊，咁跟住就俾人 hack 咗啦，咁樣。咁而家咧就話，北韓見到呢啲都即係有利可圖喎，都會做呢樣嘢。 舐舐嚟， 係舐嚟㗎啦。咁所以睇下啦，其實咧，你話北韓係一個好封閉國家，咁但係技術上佢又唔係喎。 嗱，我咁樣形容啦，佢係一個睇落去封閉，但係佢係一個，只不過係佢唔對外輸出佢哋所謂思想革命，但係其實佢內部有一班係對外界認知或者了解係好深嘅人喺度。 我相信有外援嘅。 有 外援嘅，外援我懷疑都係主要係嚟自東歐啦，同埋前俄羅斯嘅前蘇聯啊，一班技術人員啦。 即係未話過有啲北韓嘅特工去咗烏克蘭去偷嗰啲核彈嗰啲技術嗰啲圖嘅，咁成日都見到即係你所講嘅預測都係有一定可能性喺度。 係啊，咁面對呢個問題咧，就即係美國咧就真係跟唔上啦，啊個步伐啊！係嘛？特別係咧，對於個 hacking 嘅問題咧，似乎如果你睇呢條線咧，佢哋對呢個俄羅斯嘅 hacking 咧，係好似係無還擊之力。 冇啊！就係叫人最新嗰單嘢咪就係話嗰個防毒軟件啊嘛，係鏟咗佢咯，就係咁咯。 咁所以如果你話前蘇聯嘅或者俄羅斯或者東歐嘅呢啲 hacker 啊或者核科技嘅人員咧，是去了北韓的話呢，那就會成為這個美國的心腹大患。那我再重申一次呢，美國的評論對於現在朝鮮半島的問題呢，是拿不到一個最危險的地方。最危險的地方就是呢，金將軍他如果日後呢他要跟你美國佬玩東西呢，他不是一定要自己出手的，他是可以輸出這些他自己手上掌握到的技術去找 proxy 找其他人，佢甚至可以賣俾呢啲人。舉個例，譬如話呢個 ISIS 已經係窮途末路，阿爾蓋達已經銷聲匿跡，但係個別即係想要喺美國或者歐洲要發動一個大型嘅恐怖活動嘅人咧，係絕對係唔會少嘅。而且佢哋甚至有部分係應該相當之有錢同埋有資源添。只不過就可能呢啲技術咧，佢哋而家冇條件掌握。但係如果一旦他哋條線搭咗落北韓呢個金將軍道，而美國佬又 check 唔到嘅話咧，呢、這個就係真真正正嘅心腹大患嚟嘅。我好奇怪就係美國嘅傳媒到依家都冇觸及到呢、這、一個即係咁危險。 梗係啦，你咩集中搞邊個啊？搞 Donald Trump 啊嘛， 係嘛？ 咁咪冇時間，即係我就咁樣諗，就係全部都嘥啲時間，就係去不斷去揭嗰個總統嘅一啲所謂嘅醜聞啊、內幕嘢啊。 唔係，咁可能佢自己都有啲責任嘅，咁佢自己都係喺度日就喺 Twitter 度打飛機。 唔係，我覺得佢係真 係。唔係，因為而家佢俾人喐緊啊，話佢企嗰埲牆咧冇盡全力。 咁喺個新嗰個張相嘅，搞佢啊！ 啱啱佢我睇家庭講，佢起埲牆冇全力去盡力去完成佢嗰個選舉嘅實。 佢自己起啊！佢走去，因為我覺得好搞笑。 真係，所以你話咧，就係個世界永遠係咁樣噶啦，就係應去注意嘅問題。 要唔去注意？ 大家都唔注意，就反而注意一啲即係 去完廁所有冇洗手啊？ 係啊係啊， 嗰啲咯， 呢啲問題。好啦，咁咧，我哋今日咧，即係頭先我哋第一節已經提過啦，就係咧，阿陳志強博士咧就去咗澳門。咁嘅原因就係因為禮拜日嚟緊呢個禮拜日咧，就嗰個澳門嗰個選舉， 立法會選舉， 立法會嘅選舉啦嚇。咁咧就我哋而家咧就可以去一去嗰、那個即係訪問嘅內容嗰度。咁咧訪問完之後呢個節目咧就完嘅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啦。 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揿 Enter。就咁簡單 ，MyRadio 喺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嘅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嘅興趣選擇你中意嘅節目，揀 Facebook 直播、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記住 ，MyRadio 嘅節目係有最精辟嘅 insight 同有娛樂性嘅節目，所以俾節目月費係絕對值得嘅。 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梁锦祥一周时事。主持梁锦祥， 好啦，我哋头先已经讲过咧，就系、是、今个第三节嘅下半节咧，我哋就会有陈志云博士咧，就亲身去澳门就讲讲澳门嗰个选情啦。咁啊，陈志云博士，好多谢你接受访问啊。OK， 咁啊，呢次选举咧，可唔可以简单讲讲个背景系点样啊？ 咁其實就係澳門嘅立法會選舉嚟嘅。咁香港個選舉就有區議會啊、立法會啦。咁澳門就淨係得立法會選舉嘅啫。咁佢哋就四年前選過，咁而家就2013啦，2017咁而家又係呢一個選舉季節。 係啦 ，OK。咁澳門個選舉嗰個結構同香港嗰個有冇分別嘅？即係佢應該都係部分直選，部分又係嗰啲有冇功能組別嘅？ 可以咁理解啦。咁香港嚟講，你勉強叫做半個係功能組別，半個係直選啦。咁澳門嘅情況就更加騎呢嘅。咁佢咧就係、是、有仲保留咗七個係委任嘅。真真正正咧係直選咧就得14個位嘅啫。咁另外其他仲有差唔多一半咧，就係嗰啲叫間選。其實你可以理解做咧，佢就係比起香港就更加少呢一個嘅即係直選嘅議席。咁就功能組別，即係或者佢哋叫間接選舉係有，而仲係保留咗官位，咁而且甚至乎呢個官位嘅存在咧，仲係喺寫咗落澳門嘅基本法嗰度嘅。 哦，明白。咁一共有個立法會呢、這個澳門嘅立法會入邊，一共有幾多個議席嘅？ 照大約加翻啦，咁14再加七，咁另外再加多即係呢條最要計一計啦。咁即係其實大約都係三分一左右咧，係嗰個嘅直選嘅議席咁樣嘅啫。 哦，明白。嗱好啦，咁啊首先我哋即係要講講咧，點解陳志仁博士咧會喺澳門啦？咁即係我哋其實知道你係澳門人嚟噶嘛？ 係、okay. 我有即係一半香港一半澳門啦。 咁嗱，你有冇權投票先你？ 我有，梗係有啦。如果即係我最其實好擔心就係，如果你唔係澳門人，你而家冒冒然過嚟咧，就都其實都幾多人係入唔到境嚟 㗎我唔知啦。如果你唔係澳門人，我唔知你入唔入到境啦。我入唔到啦。 我都唔知啊，真係。 OK 嗱，咁咧就大家知道啦。如果你喺呢個時候你即係都喺咗澳門咧，其實你就應該有好直接地。第一線地去觀察到而家澳門選呢、這個選戰嘅情況啦。咁你今日咧去睇嘅時候咧，你發覺係一個即係同香港比較有啲咩特別嘅情況啊？ 嗱咁嘅，你睇香港咧選舉咧，你行街又掛曬 banner 啊，插曬旗啊，大家鬥霸位咁樣噶啦。咁另外即係選舉團隊啊嗰啲做曬晚會，即係比較容易喺媒體同埋喺街頭嗰度咧睇到個選舉氣氛。澳門就好得意嘅，就好刻意地咧，甚至乎以法律嘅手段咧，將呢啲選舉宣傳咧就壓抑嘅。咁譬如香港係有得可以俾你郵政局幫你免費去寄一啲宣傳單張入屋咧，澳門係喺啱啱呢屆都取消咗，唔幫候選人去寄嘅。咁然後甚至乎嗰個限定嘅選舉期亦都非常之短嘅。咁譬如今次咧就9月2號開始俾人出嚟宣傳，去到9月15號，即係其實就係而家呢一刻咧。 嘅正午12点之後咧，就唔俾宣傳。喺正式投票之前咧，有24小时嘅冷靜期。咁期間亦都完全唔可以有任何宣傳嘅活動嘅。咁而另外咧，就喺嗰啲選舉嗰啲咁嘅喇叭啊、掛 banner 啊，甚至乎你話可唔可以相互幫你掛呢啲 poster 咧，全部都基本上係禁曬禁制嘅，咁所以係一個咧好好內在嘅選舉，咁所以有人就話咧，即係嗰個選舉氣氛就唔及以前啦。咁但係事實上咧，嗰個激即係選舉激烈嘅程度，其實係反映喺其他方面咯。 明白，因為我自己咧都有人將我加入咗啲澳門嗰啲組群入邊啦。咁好坦白講咧，嗰個大家即係針鋒相對嘅情況咧，並不比香港少啊。咁亦入邊都有啲對香港人嘅近排一啲言論嘅情緒嚇。咁呢個我哋唔需要評論嘅。但係咧，我自己即係作為旁觀者，我想問一個即係比較即係我哋嘅角度嘅問題啦。就係、是、大家知道上次嗰個風災咧，對澳門咧嗰個經濟上或者人命上嗰、那個造成嘅破壞相當之大啊！咁但係我睇翻好似呢到咗而家選舉臨近呢個事件對嗰個選情好似完全冇乜影響喎，係咪？ 如果你話純粹由外邊去睇咧，即係譬如我假設你一個香港人走去澳門當地實地去做呢一個考察，或者去問一下啲商户喺風災受損嘅情況，或者屋企停水停電嘅情況咧，澳門人一般其實就普遍習慣唔會對香港人講太多嘅，就係反而咧好得意嘅就係當如果大家知道大家係老澳門嘅時候咧。就會比較願意講得多佢哋心底入邊嗰種感受，即係你亦都換句説話講，就澳門好多時你真係要實際摸清楚佢情況，你唔可以單單靠佢嗰個嘅媒體啊，或者純粹係用遊客身份去幫襯幾檔嘢就算，即係都始終要喺嗰個環境有一定嘅人脈，咁你先至可以感受到佢即係嗰個實際嘅民情咯。咁譬如風災呢個選舉，即係呢一個影響嚟講咧，如果你睇翻媒體啊，甚至市面，你幾乎會以為澳門人係忘記呢件事添， 我都以為係。 但如果你實際真係走去同啲老澳門傾，譬如我今日我係落到去嗰啲內港啊、十月初五街嗰啲位咧，佢見到我哋係一啲競選團隊，咁一定知道我哋嘅本地人咧。咁我哋一定即係慰問下佢哋嗰啲即係受損害嘅情況咧，大家都係。即係講到非常多，即係佢哋心入邊最即係心底嘅感受咯。咁但係大家亦都好知道就係話，有啲好多嘢咧就唔會公開講啦，亦都唔想公開俾人即係開名俾人知道自己公開表達到啲意見。呢、這個唔係佢哋自己嗰個嘅即係個性咯。 嗱呢個亦都理解到嘅，因為澳門嗰個地方細啊。好多時呢啲講咗出嚟咧，其實就好容易傳到一啲即係官方嘅人身上啦。咁跟住落嚟就可能會同你做一即係走嚟同你問下嘢啊咁樣咁成啦。咁所以大家知道即係公開講説話會小心啲嘅。咁相信咧，即係如果即係睇你呢個判斷咧，就嗰、那個即係大家公開去討論呢個政府喺嗰個風災入邊嘅責任問題咧，我相信就唔會喺今次選舉入邊咧會反映出嚟嘅。OK。 我想會部分啦，其實亦都睇下本身嘅居民嗰個嘅住屋分布。其實咧又調翻轉嚟講，我亦都親身感受到喺一啲即係水浸災區受害得比較嚴重嘅人咧，佢哋係會傾向用個選票將佢哋意願反映出嚟。咁但係呢一個咧就真係要去到即係選舉最後數字出咗嚟之後，你就可以真係睇到個效應有幾大啦。 明白。嗱咁你自己即係一路喺嗰個街度去睇啦。咁你而家會唔會對嗰個選舉嘅結果咧有一個初步嘅評估，定係還是你覺得仲要睇埋呢一兩日嗰個變化咧？ 嗱，我會即係如果嚟到呢一刻啊，咁即係咁樣講啦。如果喺嚟緊呢一個冷靜期，到正式選嗰日，冇一啲非常重大即係嗰啲戲劇性嘅新聞咧，咁我諗就可以喺呢一刻都下即係斷定。那個選情是會有變化，但是亦都是因為受制於整個比例代表制的遊戲，你不會突然之間看到那個的所謂反對派的議席大幅地提升，但是可能是有即是這些一直這樣的，即是政府一直的上落，那這些一點都不出奇的。 咁即係換言之，個寄望就可能係增添一兩席或者幾席嘅呢啲職位啦。咁但係對於個大局嚟講，個影響有幾多咧？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即係將來去評估啦。嗱，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我哋香港睇選戰，我哋都即係帶埋呢一個咁嘅角度去睇啊。其實嗰邊喺澳門，佢哋有冇做 polling 嘅？有冇做選前嗰個民意調查同埋嗰個 exit poll 嘅？ 嗱，佢哋係有做嘅，但係亦都唔似得香港做得咁有系統啦。咁因為佢哋嗰啲喺票站嗰啲嘅調查都係受到限制嘅，即係唔可以立亂去做嘅。咁而且就算一啲民間嘅調查，嗰種深入同埋覆蓋嘅程度，亦都比唔上香港呢一邊。咁所以即係其實嗰啲參考價值就相對比較低一啲咯。 好啊，咁啊明白啦，即係而家大家都係靠估嘅啫。好啦，嗱，咁最重要个最刺激个问题咧，就系咧，而家嗰个选战入边咧，无论喺网上啦，喺街头咧，有冇出现呢个抹黑嘅情况咧？ 哦，嗱，呢个非常犀利啊！呢个，因为咧，一计一条好简单嘅数，今届嗰个选举嘅团队数目多咗，上届系20队，而家去到25队，虽然有一队退咗，咁都有24队。咁無論喺呢一個建制派同非建制派入邊嗰個分隊嗰個情況，亦都嚴重咗。咁所以就係話嗰種矛盾中間俾人即係去挑撥嘅機會亦都多咗。有啲就唔係俾人挑撥，係自發嘅一啲嘅互相攻擊，但係亦都有非常多係唔知道來源一啲假 account 即係發動出嚟嘅攻擊。咁所以你話如果個抹黑情況係抹黑嘅數質同埋量都係比上屆其實提升咗好多嘅，即係譬如話。在那個是首次下有這個北京的媒體《環球時報》走去個別去抨擊某一個組別的候選人，說他的政治立場是不正確，那這個在澳門以往選舉未出現過。 是是，這裡我不怕說啦，就是那個具體的指控呢，那我在網上，因為我不知道為何被人加入了這些組群，我看到很多的。咁嗰個原嗰個狀況咧，以我自己國人嘅觀察咧，其實就誇大得好緊要嘅。例如咧，譬如講到有澳獨啊，或者呢樣嘢咧，大家心知肚明啦，呢啲就真係即係肯定係抹黑同埋即係作大噶啦。但係處於咁嘅情況咧，你覺得嗰個抹黑咧，會唔會對嗰個選情產生一定嘅影響咧？ 暫時而家睇到咧，應該係反效果嘅，反效果居多啊。因為其實你話以澳門本身嘅群眾嚟講啦，大家都係覺得咧通常吵鬧嘅話咧係雙輸嘅局面，抹黑嘅話咧都係一啲即係輸嘅局面嚟嘅。其實就而家似乎就係呢啲所即係呢啲抹黑嚟講產生出嚟個效用唔係太顯著咯。 因為大家在一個咁細嘅社區咧，其實即係大家啲人做啲咩嘢，其實大家都知道好清楚嘅。你話求其揾啲嘢去作即係抹黑咧，都個效果一定肯定唔及香港啦。個原因大家知道，即係對方嘅背景同埋底細嘛。但談到呢個問題咧，亦都有一個好重要澳門嘅特色咧。睇下會唔會影響今次嘅選情？澳門咧，從來都係大家你識我，我識你嘅，就算唔識都係你嗰下。呢、這個咁嘅社區嘅形態咧，佢有冇影響到嗰個選舉啦？我講具體講就係話，譬如邊一個人個人際關係比較強啲咧，係咪喺嗰個選舉入邊會佔一個好重要因素，多過佢自己本身嗰個具體嘅政治立場或者對嗰、那個即係社會嘅睇法咧？ 嗱係啦，即係如果你話用台灣選舉中比喻嚟講，係嗰個組織戰、嗰組織票嗰個力量喺澳門強好多嘅。譬如澳門嗰種同鄉會嘅覆蓋啦、工會嘅覆蓋啦、一啲福利會嘅覆蓋咧，係比即係比香港更加綿密嘅，因為始終就係個地方太細，好容易就可以比較有效地去接觸得到啊。咁相對於香港嚟講，都需要用到一啲無線電媒體比較多嘅情況。咁其實澳門就反而比較少依賴呢一樣嘢咯。所以其實即係對於候選人嚟講，就係話雖就算你好雄厚嘅資本，但相對一啲冇乜雄厚資本，但係只要你組織到一班人願意用雙腳去走去接觸群眾咧，咁其實都有得打嘅。 哦，即係換言之，呢、這個情況就有利有弊嘅，就係因為啲人熟你咧，如果佢覺得信得過你咧，佢都會投票。就唔需要話好似而家我哋咁啊，即係可能有啲候選人都三唔識七嘅，都唔知邊度爆出嚟嘅。咁你要經過一輪，即係摸過一輪咧，佢先知道啦。好啦，嗱，最後一個問題啦。你估今屆個投票嘅情況熱唔熱烈咧？ 其實先前咧就有人傳過話想投即係棄權啊、白票啊，或者唔投票咁樣發起呢啲運動，咁但係似乎呢個消息都消化咗嘅。咁暫時睇到就係話咧，嗰、那個年輕選票手投族個效應，相信會比較大嘅。咁我暫時估計嚟講，嗰、那個投票率都唔會話出現即係比起上屆低，可能就算即係上屆都係比較高噶啦。咁可能今屆亦都唔會太失色。 嗯。即係換言之，你估計嗰個投票率會比上一屆高係咪？ 我諗講差唔多啦，可能相若咁樣咯。 係啦，好嗱，咁你自己咧就即係今晚都可能即係出去睇下啦。咁你聽日會有啲咩活動啊？你 聽日係冷靜期啊，冇得冷靜下。 冷靜一下可以適當，可以適當嘅地方係冷靜嘅。OK， 多謝曬你啊。OK， 好，咁你等你翻嚟香港時候，我再同你做節目啊。多謝曬陳志雄博士。OK， 好，拜拜。 拜拜。